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我是千般风流。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请相信科学，杜绝迷信。 嗨，我是千啊，呢排喉咙就好得七七八八啦，但系咧成日讲两句就开始咳啊，所以更新得少咗。好啦，跟住落嚟开始今日嘅故事。记得我喺读大学嘅时候，晚黑只要冇课上，我就会去教学楼搵啲冇人嘅课室自己复习。有一日晚黑，我喺复习嘅时候，突然之间从楼下传出咗敲锣嘅声，我吓到成个人就扎咗起身。当时嘅课室仲有好几个人一齐噶，我听到呢把声，即刻就明白晒发生咗咩事。因为我屋企就喺农村嘅，每次听到呢啲声，我都知道系咩料噶啦。但系我从来都冇谂过会有人喺学校搞呢味嘢噶。喺听到敲锣声嘅同时，仲伴随住一啲手摇嘅好似风铃咁嘅声，仲听到一班人喺度唔知念紧咩咒语咁啊！然后所有同学顿时就围坐埋一齐，因为本来大家系好分散咁坐喺课室各个角落噶。喺听到呢啲声嘅时候，已经系晚黑十点几啦，教学楼都准备关门。但系冇一个人够胆离开啊！全部人从课室嘅各个角落全部聚集埋一齐，坐晒喺前边嗰度。然后我哋就开始喺学校嘅各个微信群啊，喺度问究竟系发生咩事啊？我哋究竟可唔可以离开课室，翻唔翻得宿舍啊？就喺大家都好惊嘅时候，课室出边行咗一个保安大叔入嚟，佢同我哋讲话呢啲声停止之前，所有人绝对唔可以落楼，如果唔系，后果自负。因为我系好惊啲嘢噶嘛，咁就坐定定唔敢喐啦，一直喺度等紧保安大叔嘅通知。就喺呢个时候，本嚟嗰一晚天气好好噶，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好似打台风咁，窗外边嘅树呼呼声喺度摆嚟摆去，好似就嚟冧咁啊！嗰啲风吹到课室嘅窗眼一直喺度响，我哋成班人更加惊啦。我嘅心就喺度谂啦，快啲搞完啦，搞完你哋收档，我就可以翻宿舍啦。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教学楼嘅灯开始十下十下，然后仲熄鬼埋。一瞬间，成栋楼嘅人开始鬼杀神嘈，嗰一夜啲尖叫声啊，好大噶，令到本嚟就好惊嘅我更加惊啦。保安大叔即刻冲咗入嚟，攞个手电筒照住我哋，同我哋讲： 唔好嘈啊，快啲收声啊，再忍一下啦，好快就搞掂啦。 听到大叔嘅语气之后，所有人全部静晒，冇人够胆出声。过咗大概廿分钟之后，楼下开始静咗啦。保安大叔又行过嚟，叫我哋快啲走。我行到教学楼楼下嘅时候，唔知道踩到咗乜嘢，棘咗一下只脚，成个人就扑咗落地。隔篱嘅同学阿香扶住我，好惊青咁搲住我，叫我快啲走，唔好逗留啦。我爬返起身嘅时候，隐约见到喺我扑亲嗰个位置隔篱嗰个花圃度有一个黑影啊！但係花圃附近淨係得我同阿香两个人咋，冇其他人啦。嗰个黑影绝对唔係阿香㗎。我见到之后即刻爬起身，拉住阿香就冲咗返宿舍啦。 后来先至知道，原来前段时间有一个学生三更半夜开住电动车经过教学楼附近嘅时候，撞咗埋嗰个花圃，然后挂咗。而我哋听到声嘅嗰晚，就系出事嘅第七日。嗰位学生嘅家长请咗师傅喺教学楼下边超度佢。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我是千般风流。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请相信科学，杜绝迷信。关注千般风流，听更多鬼故。